由刘霞、吴金浩播音，房小鹏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更多。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间选择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您的朋友香露。今天我们的节目啊，采用读书接龙的方式来呈现啊，也是我们的一个小小的尝试。我们以手头的一本书为起点，通过看这本书呢，可能会引发我们很多的好奇和兴趣点，从而呢我们翻起更多的书，了解更多的知识。今天拿在手里的书是祝勇先生所写的《故宫的风花雪月》，他实际上写的是故宫的藏品、故宫的建筑，以及这些东西背后的一些文化、一些历史故事，以及他对于历史的一些思考啊。那么他介绍了画作啊，也介绍了一些书法作品。看完这个书里的内容，肯定你会对《清明上河图》有所了解。那么问题来了啊，问题来了。大家知道《清明上河图》它是什么季节啊？画的是什么时候吗？是清明吗？哎，不一定哦，不一定啊。下面要跟大家介绍一本书《清明上河图的故事》啊。这本书呢，名字很有意思，《清明上河图的故事》，它就是对海内外啊，对于这个《清明上河图》这本这个画册啊，这个画的研究专家的论文进行精心的编排啊，并且呢图文并茂的对关于清明上河图的点滴细节进行深入的挖掘整理，用一个全新的视角呢带读者走进清明上河图啊。那么这本书有意思在哪儿呢？它不仅有文章，还有细节放大的图，让大家看到一个更加清晰的清明上河图啊，还有不同的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的分析论证，展现给读者一个你所不曾了解的清明上河图，也是一个熟悉又陌生的清明上河图。好，下面呢我们跟大家来说说跟清明上河图有关的一些学术探讨啊。为什么说学术探讨？因为很多的名人大家关于清明上河图里面画的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有过争执，有过争议啊。你比方说有郑振铎，有徐邦达等等。说起清明上河图，那大家想肯定那就是画的清明节吧啊，那个时候呢要去祭扫这个先祖的墓地啊，那么又是休息的日子，还有人逛市集，所以肯定是清明啊，很多人都认为是这样，包括一些大家。不过啊，在1981年的时候呢，有一个学者写了一篇文章，他对这个传统观点进行挑战。他认为画里面的景色应该为秋景，他认为是秋天的。后来呢又有学者呢回应啊，又写了一篇文章说不对啊，不对，不是秋天。秋景说呢提出的是什么观点？他说他们在画里面发现有切开的西瓜，而清明时节开封是不可能有西瓜的。这个提出这个观点的人认为呢，在北宋时期中原和江南地区哈，还没有种植西瓜，所以图中画的不是西瓜，是饼或者是冬瓜啊。有反驳，还有啊认为是秋景说的这个学者认为啊，里面呢拿扇子的人有十来个啊，十来个人拿扇子，这证明啊不是北国春寒的清明，当有几分秋老虎的余热。他认为从拿扇子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呢，应该是秋天，清明不热呀。不过呢反驳者认为啊，他说清明时节临近夏日，在当时哈、啊、在当时市民有利用扇子进行赌博的游戏，也是一种推销扇子的方法啊，这在当时现在都想不到哈、啊、还有啊还有观点啊认为是秋天，他们是这么说的，他们说图中呢画了 一面悬挂有新酒的酒旗啊，有一面酒旗上面写着两个字，新旧的新，酒就是啤酒的酒啊，白酒的酒。这个呢和一个书里面记载开封中秋前后诸店皆卖新酒的习俗一致。而反驳者认为，送人喝新酒，卖新酒的日子特别多，不是只有秋天才有新酒。还有很多的观点很有意思啊，特别是这个支持是春天的这么一些学者，他们对图中的170多棵树都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啊，发现有一些柳树啊已经吐出了嫩绿，还有一些树呢有刚刚吐出的嫩芽，还有一些是光秃秃的。那正好是清明节前后的景色，支持春景说的有，支持秋景说的也有啊，各执己见，莫衷一是。如果清明没有清明时节的含义，那么这个清明上河图指的又是什么呢？有学者认为啊，他们认为这位画的是秋景。那清明是什么意思呢？清明之事啊，是作者对太平盛世的称颂啊。还有人说呢，清明啊应该做地名节，清明方，因为当时啊这个开封也叫东京啊，画呢136方，外城东郊区呢共有3方，第一方就是清明方，就是土字旁加一个方向的方啊。所以不管是秋天还是春天，连清明这两个字都有很多种说法啊。那么上河是什么意思呢？上河也很有意思啊，有人认为上就是去到的意思啊，上哪去啊，这个意思。上河就是上河市啊，就是上早市上鸟市，哎，这个意思和我们今天说的上街是一个意思啊。那么还有人认为上呢是一种尊称，就同古代称京都为上京一样啊。那么图中画的河啊是汴河，那么上河就是这个汴河的尊称，所以说啊这是一种尊称，不是什么上街的意思。还有人认为呢，上河啊指的是这个河的上游或者是逆流而上，所以说一幅伟大的作品啊，有很多种解释啊，它里面蕴含着多种寓意啊，而且呢越看越神秘。还有一个更神秘的，谁画的？不是张择端吗？历史书上是这么写的。其实啊，关于这个画是谁画的，在学术界呢也有争议。那么由于史料缺乏，有人甚至怀疑是否有张择端这个人，所以说对于这幅画是什么时候画的也有争议。让人特别困惑的是什么呢？北宋徽宗时期啊，当时呢编纂了一个叫宣和画谱，这宣和画谱呢有20卷，收录了从近代到宋代231位画家的6396幅作品，可是唯独没有清明上河图，也没有张择端的名字啊。这么一幅伟大的作品，难道古人不识相？为何独独遗漏了不该遗漏的名家名作呢？还有一种说法啊，说在北宋灭亡之后呢，南宋人因为怀念北宋，所以描绘出了他们心中的清明上河图。所以说这幅画哈，以后大家再看到的时候，您听完我们的节目，相信啊会带着很多的问题啊，会带着很多的角度去研究。再来说说画里的内容啊。一般呢大家认为这个画里表现的是当时北宋首都啊非常繁荣的一个景象，漕运码头很繁荣啊，街市呢贸易很繁荣，经济很发达，是一幅盛世图景。但是也有学者提出了质疑啊，首先呢就分析这个作者张择端啊，他的活动年代可能是在北宋徽宗、钦宗和南宋高宗在位时期啊。那么这段时期呢是什么一个时期啊？历史上呢北宋经历了靖康之耻，中原人士啊都往南跑啊，南迁，高宗建立了这个南宋。那么作者是有可能经历战乱的，他见到了首都如何从一夜之间哈，从原来的繁华到后来的破败，所以说感怀故都的作者画出了当年的盛世图景，来反衬战争对于人们的这种侵害， 也激发大家保家卫国的爱国情绪。所以说，不是寓意政治清明天下太平，相反呢，啊，刻画的呢是战争的阴云。另外呢，还有人他从美学的角度提出一些观点啊，他说，如果从美术的角度来看啊，一件作品的中心往往表达了主题，而如果把《清明上河图》摊开来看的话呢，中心部分表现的就是当一条船正在逆流通过虹桥的时候，在急流中失控。这个时候呢，无论是桥上河边的过往行人，无论是船上的男女老少，大家都是同心协力，同舟共济，努力想控制局面。这就有意思了啊。如果说这话歌颂的是太平盛世，那么就不会在画面的中心出现这么惊险的一幕啊。所以有学者认为，这个话表达的是北宋中期虽然突发社会风暴，但是漕运及沿河市场的兴盛，王安石变法带来的经济的繁荣，以及宋神宗秉持的上善若水的安民治世的理念，使得社会有这个回旋的余地。因此就像船上的人齐心协力控制失控的船只的寓意一样，举国上下应该同舟共济，共度难关。这是其他的人的一些分析啊，大家去看看吧。有机会呢，到网上啊，把这个清晰的放大的画也找出来看一看啊。或许呢，您看完之后呢，就更想读这本书了哈，《清明上河图》的故事。这是我们今天呢引出的第二本书啊，第二本书。还要介绍一本书，这本书呢是原来故宫博物院的院长写的，郑新苗先生写的《故宫时珍》。现在呢，我们给大家播放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呢就叫《清明上河图》。在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河下的水滴却悄无声息，雕刻在石碑上的印记是否隐藏着秘密？在你的眼神中，我看到了青丝万缕。故乡的忧郁写着琵琶的旋律，飘逸的外衣街上叫卖的小曲，仿佛隔空变换到哪里，一切模糊又清晰。几秒钟的时间，感叹不平凡的意义。云落飘起，遮住日落西，风雨会欢唱的舞曲。感激花笔如此的美丽，说不知是谁的。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们今天的节目采用读书接龙的方式，跟大家介绍一本又一本很有意思的书啊。刚才呢介绍的是两本啊，一本呢是故宫的风花雪月，还有一本呢是清明上河图里的故事啊。这说的呢都是这个故宫的藏品啊。那么下面介绍的这本书啊，那就是一个总括了啊，故宫时珍，故宫时珍，珍宝的珍。这本书呢主要说了几点，一个呢就是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东西是怎么做的啊。跟大家来介绍介绍书里的一些文字啊。 那么中国历代的宫廷啊都有收藏很多珍贵的文物，到宋徽宗的时候啊收藏尤为丰富。那么比如说宣和书谱、宣和画谱、宣和博古图，就是记载宋朝宣和内府收藏的书画鼎彝等珍品的目录。清代帝王重视文物收藏，特别是乾隆皇帝，更是宫廷收藏达到了极盛，像西清古鉴、西清序鉴、宁寿鉴古、石渠宝笈、密殿珠林、天禄琳琅、四库全书总目等等，是清乾隆时期编辑的宫中所藏古铜器、书画、图书的目录。鉴于诸录中的很多古代文物早已散失，但也有不少珍品几经聚散、历经沧桑保存到了今天，例如晋王洵的博远帖、隋展子虔的游春图、唐韩混的五牛图，还有刚才我们所说的韩熙载夜宴图等著名的书画，都曾在宣和书谱、宣和画谱或者是石渠宝笈中，现仍藏在故宫。这部分藏品是中国皇家收藏传统的延续。那故宫啊，还有一部分藏品，这是宫廷制作的。为了满足皇室对于宫廷日用器皿以及各种工艺品的需要，在清宫内务府一直设有造办处，从全国各地选拔技艺高超的工匠，在宫廷内造作各种物件，均不惜工本，精益求精。乾隆20年前，也就是1755年前，造办处曾设立有匣座，匣子的匣啊，表座，裱画的裱，画座、广木座、穿珠座、皮座、绣座、镀金座、银座、玉座、蕾丝座、镶嵌座、牙座、砚座、铜座啊，座中处、玻璃厂、鱼房图、工座、木座、漆座等38项。后来呢，将一些活计相近的合并，共为15座。后来呢，又有所调整。这是一个规模很大的综合性的手工砚工厂，常年呢按照谕旨制作独有清代皇家风范的艺术品、工艺品，还有各种精美的日用品。还有一些器物呢，是造办处设计画样，或者是呢拨蜡样，或者是做木样，交给苏州、扬州、南京以及浙江、广西、广东等处，由当地最优秀的匠人来制作。遗留至今的很多精美绝伦的工艺品，如玉器、珐琅器、钟表、文玩等，其中不少都是当年造办处制造的。造办处的档案保存至今，故宫所藏清代工艺美术品有很多呢，仍可以在档册中找到作者是何人，是何时开始设计画样、做模型，何时完成，以及陈列地点在何处等。这是第二个来源。第三个来源啊，故宫时珍这本书里是这么介绍的，是进贡以及查抄没收物品。专制时代帝王一家天下，逢年过节、万寿大典或者是外出南巡啊，那么陈宫往往是多有贡献，其中又以进书画文玩较为讨喜。那么清代的书画，陈宫所献其实占了一大部分，书画如此，其他的珍宝也进献不少。除了国内进献外，还有这个藩属国的贡品啊、外国的礼品等等。那么这些所进之物往往都和重大的政治事件有密切关系。另外一个就是查抄了，查抄没收物品也是重要的来源，如康熙初期啊，康熙初期那个明珠啊，大家看电视应该知道，藏书有数万卷，宋元版还有名贵的抄本尤其之多。它的藏书处啊叫做千木堂。那么明珠去世之后，他的儿子因为获罪被削去了这个官位，最后呢抄家，家藏的古书名画那么都进了内府。还有很多啊，还有很多这样历史上的一些人物啊，他们身居高位，又是呢经鉴赏，家藏的书画古籍啊特别多，后来呢也都是被查抄，查抄呢进了内府。所以呢，这是故宫的一些藏品的来源。这本书里呢做了一些啊有意思的介绍，今天跟大家介绍的呢只是一些片段啊。故宫时珍，如果对故宫的一些宝贝感兴趣啊，对故宫的一些文物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找来这本非常权威的书来看一看啊，因为作者就是曾经在故宫工作过多年的人。 今天的节目哈、我们说到这儿即将结束，还有几个衍生啊。如果说看完第一本书这个故宫的风花雪月之后啊，可能会对很多东西感兴趣啊，还不仅仅是这个故宫这点事之外啊，感兴趣的话呢，我们再跟大家推荐一本书，就是什么呢？这个李煜不是被宋灭了吗？是吧？那么宋之后又怎么样呢？宋是怎么开国的呢？啊，这个历史的东西就是这样，你看完一本你就会想看第二本，最后呢全看遍，然后呢又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啊。向大家推荐这个 CCTV 百家讲坛的一个讲座人哈、王立群先生所写的《宋太祖》，当然这个好像还有碟哈、向大家讲述宋朝和他的开国皇帝，这是今天跟大家推荐的最后一本书哈、不是说这个南唐李煜被宋灭了吗？啊，其实灭掉南唐之后啊，这李煜这本书呢也写了一些宋朝之后的事儿啊。他说，那么他们这个各种享乐之物啊，也被陆陆续续的运到了首都啊，就构成了对大宋官员强烈的诱惑，也构成了对江山安危的极大威胁。后来呢，这个宋太祖赵匡胤就意识到了危险性，把他们都封存起来，不是建博物馆，是建一个集中营哈、把这些东西都关押起来，防止这些弹衣炮弹对帝国官员的拉拢和腐蚀。不过好景不长，这个宋太祖啊，他是有失有点的，他走了之后，他底下的这些人那最后都没有经得起诱惑，最后呢也是把自己的王朝啊推向了高峰，也推向了悬崖。这个宋太祖啊，他要求很高，他要求啊这个宫廷陈设简单，吃穿不要讲究，衣服洗得掉了色了还在穿啊，还减少身边的工作人员，那么大一皇宫就留下50多名宦官和300多名工人，但现在看已经多得不得了了，在当时不算什么啊。他知道过日子呢得细水长流，不能大手大脚，可是啊，哎呀，这个千秋万代永不变色，那只是这个宋太祖一个人的理想啊。作者呢也说了说他的一些观点，他说中国5000年历史上没有哪个王朝取得过真正意义上的胜利，对于所有的王朝来说，成功都是失败之母。最后在公元1127年，宋徽宗和宋钦宗被压着啊，压着，最后呢压出了首都，这个场景就像当年他们压李煜啊，从南京压出去一样，最后的历史又是惊人的相似。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的读书接龙环节就留给大家了啊，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帮我们后面接，找到您所感兴趣的书，找到书里您所感兴趣的点，我们一本一本往下看。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我是香露，再会。